好嚟啊，阿哥！ 啊，大家好！ 又決戰中環啦！ 決戰中環， 萬安萬安。 而家唔係喎，決戰金鐘喎、啊，喺金鐘嗰度冇咗四個人喎。 嗱，先講講我哋今晚 唔見咗一位麻雀喎、 啊。先講講我哋今晚原先兩位主持點解唔見咗人先？嗱、啊，女王咧又係繼續休息， 陰公 啊，蕭公咧亦都今晚咧就嚇、啊、有啲事忙緊。 哇！咁、啊、樣仲做呢個節目嚟做咩啊？ 啊！ 喂，我主角都唔喺度。 誒咁、 欸，喂，你睇亂世佳人冇咗慧雲你咁。 我哋会找另一个主角就是你啊嘛， 请到老哥你上嚟 啊嘛，啦、啊，实讲，我今天真的很差攰啊。不过咧，一听到话有酒饮咧，就老实讲，即系冇计啦。听讲话咧，我要饮醉先至可以做完个 show， 到底做到几时咧？一系就不如早啲啦，三十分钟饮完就嗱，系书归正传，冇讲咁多。我知道大家睇个 show 咧，真系都系想讲下。DQ 啊啲嘢， 系系啊咁啊咁啊咁啊嗱，長毛咧你就今日四個，即係四個 DQ 啦，加埋之前啊一共六個， 系 咁咧就今日咧就有人上載咗幅相嗱咁樣嘅就 個人， 但其他其中五個咧個樣啊揦下揦面嘅， 但 你咧就即係動起兩隻手指就 V 字手勢咧就好輕鬆咁樣樣嘅啊，先解釋一下點解好似人哋覺得你好似好輕鬆咁啊個樣啊， 嗱其實好簡單。影相咧就影得多咧就知道擺 pose 啦，老實講，咁你影個鏡頭影你，你俾個咩嘢嘅 visual 嘅嘢佢咪出到咯，咁其他人就覺得冇必要咁做咯。 唉， 即係其實真係冇嘢。 即係好冇乜嘢嘅嗱 ，DQ 呢一樣嘢咧就唔係話真係啊。 我想解釋一樣嘢先，我見翻阿梁仲恆同埋阿尤慧清，即係冇見好耐啦，因為咧我記得我最後尾見佢咧就應該係好耐以前。有很多人就話你哋點解唔支持佢兩位？其實就係、是、呢句説話咧係講唔通嘅。嗱固然可能有啲人覺得有詐忌就唔敢 approach 即係去揾佢，但係佢兩位都唔知點去邊度揾。第一，第二你要記住一樣嘢，自從呢個魚蛋革命之後咧，你講親啲意思咧都好似你要抽水咁嘅，即係覺得呢塊田係我耕咗，你哋唔好涉足我哋嘅革命。 嗱 我去過幾次喺門口。咁啲人又走嚟走去，即係好似好奇怪咯。又擁開啲記者啊，又蒙面啊，即係搞到氣氛好特殊啊。咁、我諗啊，既然間即係去撐都冇用啦。嗱，譬如講有一次咩以空襲警，我去到又係啦。咁即係大家都覺得，長毛嚟抽水啊。咁老實講，第一唔知去邊度揾佢。第二。我都有探過嗰啲議事嘅，不過我唔係多。因為我係立法會議員，如果佢話要見嘅，我都去見嘅。咁我當然唔係見得好多啦，見過幾個啦，係咪？以前水貨客我都見過幾個嘅，係嘛？咁嗱，老實講， 即係反水貨客。 因為喺當時嚟講，農曆年的衝突之後呢，即係很多人都覺得呢個革命是我的，我做的革命，你罰埋嚟做乜嘢？即係冇計嘅喎。 嗱咁啊，長毛呢個唔需要解釋多啦。嗱，四十年 我真 係 唔係，我真係想解釋一下呢、這個，我一定要解釋。嗱，梁仲恆同埋尤慧晶見到我，咪支持佢咯。嗰段 YouTube 都未而家仲喺度有噶嘛，就係話。即係我引呢個伏爾泰嘅講法，就係話哦，雖然間我未必同意你，但係我會 以生命去捍衞你嘅權利， 即係誓死啦，即係唔使用以生命啦，我哋中國人用呢個誓死啦， 誓死， 即係發誓寧願死。好啦，另一個就係講話哦，如果一個暴政冇人去抵擋，佢係唔會停止嘅。講咗嘅，咁我覺得阿梁仲恆。揾所有人支持佢，冇人落去嘅喎，係我落咗去，跟住就陸續有幾個落去啦。嗱，我就講呢啲應有之義嘅，點會唔做啫？ 係，咁啊，長毛即係四十年一路走落嚟咧，其實真係冇抽邊個水，一社運界互相攻擊嘅時候咧，長毛亦都真係冇攻擊過任何人。不過佢自己又本身成日受人攻擊嘅，啊呢個大家見嘅。嗱，講起梁仲恆、尤慧晶啦。當 DQ 四你哋呢四個人最近被上個星期被 DQ 嘅時候咧，就好多 埋怨呢個梁仲恆、游蕙禎，就話佢哋都係即係做衰咗先，都係佢哋搞衰咗先，然之後咧先至會有而家呢個局面。嗱，你點睇？ 唔鎖門你就可以有做賊嘅。 係， 我唔記得鎖門咗有做賊嘅。你最衰你唔鎖門啦，如果唔係我唔會做賊嘅，嘥時間啦。 其實最大個問題。 所以我不鎖門關係什麼事啫？ 即係最大問題是做賊嗰個啊嘛，而家 咪係咯，喂阿哥，我不鎖門你做咗賊嘅。哦，我嗰日啱啱跌咗個存摺咗提我啲錢嘅，係咪？咪傻噶？ 我又想起咧，即係早排啊，咪九龍灣有單風化案，有個女仔就俾人強姦，跟住 嗰啲我冇睇啊，我唔 嗱跟係啦，跟住咧就。啊！嗰條友啊，個疑犯咧喺差館嗰度離奇吊頸死啦！ 你唔使講噶啦，嗰單咧就真係嘥時間嘅，而家都要完案啦。 啊，變咗原案，但 係我最憎啲馬佬就係話你如果著得唔係暴露咧，我 就係啦。 喂哥，我而家我參加 Slut Walk 已經係第三屆，有一屆我跛咗都去嘅 Slut Walk 係咩咧？就係話咧，係啊，我著得暴露啊，關你差事啊？ 係啊， 你病的嗎？ 係啊。啊、 有冇行過？我有去行噶。 我就冇啦。但係嗰陣時係真係，竟然咧係個矛頭指向受害人啊嘛。嚇、啊、話你著得暴露，所以咧你就咁樣啦。 係咁，即係我哋講錢財不可露眼。嗱，作為防住人哋搶你咧就啱嘅。但係老實講，我錢財露眼你就搶我噶啦，係咪先？好簡單啫嘛。 咁呢個要即係梁游究竟有啲咩問題要？即係擠喺等先講啦。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話， 梁游有乜問題啫？ 稍後再講。 梁游個問題咪而家俾人 DQ 緊咯。 簡單講一樣嘢就係、是，你提到即係冇同本土派切割啦，或者係冇同梁游切割咁樣。 呢度嘅招呼好差喎、啊，即係開始水塘冇水嘅喎、 啊。即係呢個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你點睇呢個守護公義基金淨係幫呢個 DQ 四？咁籌款又係幫 DQ 四，但係佢籌款嘅宣傳又會講話幫 DQ 嘅人咁樣樣咧，因為唔係淨係 DQ 二嘅喎，因為稍後你知道仲有啊，可能朱海迪啊、鄭松泰啊， 都話講啊，根本同梁游都冇溝通， 即係到底係梁游方面冇主動 approach 佢哋，定還是係佢哋冇 approach？ 我真係唔知。嗱，我而家個手提咧就應該我有阿游蕙禎個電話同梁仲恆個電話，不過我最衰我唔見咗個電話之後就冇啦。 OK， 就咁簡單。嗱，老實講呢啲係即係大家互相聯絡就好嘅。其實我見阿劉慧卿同阿梁仲恆真係好耐以前嘅事，包括人大釋法、大示威，跟住佢兩位俾一位俾警察拎開咗去現場，一位俾警察追捕。就係嗰陣時咯，就係嗰陣時咯。 就按道理，你哋坐埋同一條船，就應該多咗溝通先啱。 你要明白一樣嘢，有好多人就係話你埋去，你咪抽我水先。嗯、你要記住一樣嘢，可能我係錯嘅，我而家我咁講，第一個記住就係話，你一埋去佢就話你唔好抽我水啊，明唔明啊？在我身上我就冇人之口篤鼻話我嘅。但係感覺到咧身體語言，即係你要實講喺網上，唉、哎，長毛收皮啦，老啦，你翻歸啦都唔係多啦，唔係少啦。咁你鬧得人嘅時候，嗱我梁仲恆就冇鬧我嘅，我記得又冇鬧我嘅，游蕙禎都冇鬧過我嘅，呢個事實嚟嘅。因為嗰個 show 都未完，即係仲喺度啊！我就喺蘋果。即係一周刊做嗰個對談 show， 佢仲話啊，請問啲嘢有時都啱嘅，係咪啊？有策略先都啱嘅，係咪啊？佢就講，我喺競選就冇話過佢嘅，佢又冇話過我嘅，冇交收嘅。 但係呢個即係點講好呢？因為梁游嘅所謂支持者，佢背後唔係淨係指青年新政噶嘛，係代表緊成個本土派噶嘛。 唔係咁關我咩事呢？咁好簡單，你本土派做唔到嘢，關我咩事咧？本土派最後嘅動員就係咩呢？就係陳浩天，因為確認書嗰個問題，俾人哋話唔俾佢選，咁跟住搞咗一個集會，咁陳浩天就話：終於我哋搞到個和平嘅集會啦，有幾千人，我好開心，就咁多啦。偉哥，我阻住佢哋啊！我阻住佢行出嚟啊！阿哥， 咪住先，你讲你讲边日动员先？如果你话系港独集会之后俾人哋 DQ 咗嗰一日， 系咯，系咪？嗰晚咯，我嗰晚我去仲俾人闹添。 嗰日咩啊嘛？嗰日俾人哋撞啊嘛，佢哋佢系俾人推开，然之后俾人讲话，仲要系俾人哋录到片啊！人力袁黎明讲咗句唔该谢谢啊嘛，明明佢系咩啊？ 我喺度，我系被攻击嗰、那个，唔系袁黎明。我同阿郑阿郑郑锦满叫话讲叫佢收皮，佢就话我叫阿陈浩天收皮。而家阿郑锦满就冇咁憎我噶啦，有时见到打招呼噶啦。就咁簡單， 係你嗰條片都有喺度添，即係你俾人毀咗條片啦。但係即 係公子坦蕩蕩，咁我叫阿鄭金滿收皮，咁阿鄭金滿就話我話陳浩天要收皮，我幾時我都唔識陳浩天嘅。 但係因為問題就係話，即使係本土派又好，又或者係你一啲社運人士又好，一啲泛民主派又好，大家係其實係。講就講話溝通啫，但係其實大家冇溝通嘅基礎噶嘛。 哥，你真係攞嚟講嘅。咁阿梁仲恆俾人 DQ 完，喺個煲底度搞集會，叫咁多人來，我第一個噶，大佬。 唔係，我明白啊，即係你自己嘅立場，你係有做到嘢，但係唔係淨係你噶嘛？泛民主派同埋你都有加入泛民主派嘅遊行。 你又唔好拗啦，嗱，因為我唔知雙方啦，我就感覺就係你想揾佢都難。在呢個魚蛋革命之後咧，就想揾佢都難，即係你埋去佢就話你收你水。咁當然到確認書嘅時候，敏心講確認書，我成個嘅宣傳口號係乜嘢啊？改曬啊哥！昨日八三一，今日確認書，明日廿三條，我係全力撐佢哋註冊唔到噶哥，有文獻噶哥。 但係咁 啊，你有冇睇先？你冇啊！ 我唔系话你啊嘛，依家 唔系咁你， 因为嗰晚你游行嘅时候，你唔系企喺佢哋嗰边噶嘛，你系企咗喺嗰边，成班攞住晒旗仔喺度摇嗰班嘛，而嗰班系讲啲咩嘢啊？陈淑庄讲啲咩嘢啊？陈淑庄话我当选咗之后会帮佢哋，会帮俾人 DQ 嗰啲取回公道。请问佢依家去咗边度？ 即系你唔系 DQ 嗰阵时系 DQ 系啊 ，DQ 确认书噶咋？DQ 確認書嘅咋？ 嗰個咪即係確認書咯 ，DQ 係另一回事嚟噶嘛。 佢 disqualify， 佢參選資格都係 disqualify。 咁你 disqualification of 嗰個乜嘢？咁好簡單，佢哋自己鬥起上嚟，咁關我咩事咧？ 咁啊， 後來喺度自己鬧啦，又話 咁所以依家唔係 又鬧佢，喂哥，我都搞唔清楚邊一路。 所以依家唔係入你數啊嘛，就係、是、入嗰一日去遊行示威，話去撐。撐呢撐路嘅，即係好似變咗做呢度又一堆，嗰度又一堆，咁所以你話冇溝通呢樣嘢，本身就冇咗溝通啦。 呢個亦都唔使拗啦。其實呢個存在好耐嘅問題就是社運界本身咧，就唔好話缺乏溝通，係大家都互相互不信任，甚至互相內鬥。 喐親就滅黨社民聯，喐親都咁講嘅，喐親就咁講嘅。喂，阿哥，呢啲嘢洗版實，即係你拆都拆唔切噶。喐親就你睇，我要你一直都冇。 咁你都選到啊？你選到 唔係佢選唔選到係另一個問題啊！即係你又要人哋去 oppose 你，你又話喂，我要抹滅咗你，係咪啊？嗱，當然阿梁仲恆就冇咁講嘅，劉慧卿都冇咁講嘅。梁仲恆同我喺都我講咗喺一莊嘅對談就睇到嘅，大家。咁我諗佢都受到好大壓力咧，同阿毛咁好做咩啫？喂，我點理佢哋嗰啲門户啲嘢啊，哥？嗱，即係呢個講，你話我係咪用400%嘅力去幫佢哋咧？梗係唔係啦？但係我已經提咗啊，嗰啲宣傳單張都未燒得曬，我就係話大家要定認清個問題，今日去用確認書，將來大家都冇運行。是很清楚的 我跌在後面跌在後面 我跌在後面在哪裡聽不聽到 在這裡在這 裡聽不聽到那就當啞巴了、 不好意思剛剛長毛子咪跌了因為聽得不太清楚 很簡單即是講來就無謂的這些東西即是那些可拉數我的態度很清楚的有不要說文獻作大了有記錄的嘛 還沒得 唔该，负责整啊，净系有乜所谓？ 唔好意思啊，技术问题，稍微阻一阻二啊。 即係簡單啲啦，過去嘅事都未必好再提啦。咁大家當 唔係啊，你可以提啊，我咪照講。 因為依家面臨嘅困境更加大鑊啊嘛，即係除咗係選前佢已經係取消你資格，唔俾你參選啦。好，咁依家選後，個個都有 mandy 噶啦，個個都可以 DQ 你嘅。你自己都贏噶啦，你自己贏噶啦，梁仲恆、尤偉晶佢哋都贏噶啦，照樣 DQ。 唔係嗰個問題就係、是。我话呢个系政变嚟嘅，后屘冇用到啦个口号。咁佢话：诶、哎，其实唔系政变，咁呢、这个唔系政变系乜嘢？最少系一部分人嘅一部分嘅政变，即系推翻嗰个选举制度啦。嗱，好简单，我嘅讲法，攻击任何人即系攻击全体，就咁简单啦。大耳窿去一间公屋嗰度淋红油，佢第日去第度淋噶嘛，唔系话淋一个噶嘛。或者可能淋完之後仲有第二樣嘢做啊嘛，咁簡單 咯。咁你啱啊，咁好啦。但係我真係好認真有一個問題。 唔使認真啊，同我講，我 因為 有時認真。 你知道，即係你單官司其實3月3號其實已經係審完㗎啦。咁之後就延遲咗去到7月先宣判。咁、其實你哋中間即係有冇心中有數，大概知道長官司打 成。我同大家嗰個睇法就唔同啦。我係生就一齊生，死一齊死嘅。即係有咗就哎喐毛，你冇事嘅，做咗五次，咁呢次先檢舉你，應該有情有可原。其實佢都唔明人大釋法就係話我理得你以前有幾多次啊？依次而家開始唔得，就咁簡單咯。咁嗱，即係其實嗰樣嘢。你講就係話情有可原，在佢哋講係最大惡極，因為如果冇我開始就冇呢樣嘢嘅。 2004年開山祖師啊嘛。 咁其實大家冇去嗰個審訊啦，有叫 Johnny Mock 嘅資深大狀就話呢個梁國雄就係咁噶啦，不扭都攞 loophole 噶啦，即係攞漏洞噶啦。 莫少 聯係咪啊？佢2004年去問啊夏正民大法官攞咗個解釋之後，佢咪繼續做咯。做到而家咪惡貫滿盈咯，佢又咁講啊，大家冇聽啊嘛。咁我哋其實我解釋一下啦。其實我哋嗰單嘢打到3月3號最後尾個階段咧，我哋就提出咗一個所謂叫做正，即係有個因素就係話要佢永遠割止單官司嘅，就係話既然間喺我哋交俾法庭裏邊講嘅，仲有其他人做我哋類似嘅行為，點解唔會？政府都去申請司法覆核去取消佢資格咧，咁我哋覺得呢個係由政治一個政治動機嘅歧視性嘅，即係一個任意歧視嘅任意性同埋歧視性嘅一個訴訟嚟嘅。咁、那個法官就係因為咁先拖延啫嘛。本身個法官就係話我速審速判，因為3月26號咧，你班友有權投票嘅，呢四個嗰票咧，我要話俾你聽有冇得投。咁因為我係做咗一樣嘢咧，個法官就頒咗個令，就係兩個禮拜咧就俾我哋寫嗰個各自永久各自嘅一個狀詞，又俾翻兩個禮拜俾阿 Johnny Mock 寫翻莫樹聯寫翻反對我哋嘅，然後再俾一個禮拜我哋再寫，咁咪已經過咗3月26啦，咁咪即係冇重要性咯。 好似係5個禮拜啊，我冇。 係啦，係啦。 咁個問題就係話，咁其實去到。即係好啦，你 咁佢而家冇答到啊！ 唔係就文件 內歐慶祥冇答到啊！佢話：誒、如果係政治性，係告曬所有啦，所以你都多餘嘅，而證明佢冇政治性。我哋話係政治性，但喺政治性裏邊都係有任意性啊嘛！即係點解唔告啊？邵家臻唔告啊？朱凱廸唔告，即係唔去告發佢咧？呢、這個黃樹都冇答到。佢話：既然而家係政治性嘅，不如告埋曬。喂哥。呢、这個白痴嘅答法嚟嘅，我係政治性，不過喺政治檢控裏面都仲係有 bias 啊嘛。佢話冇啊，唔使答噶我。如果佢有 bias， 如果佢係政治檢控就告曬啦，所以佢係冇政治問題噶。因為佢告一部分唔告一部分，咪證明佢唔係政治咯、啊。 咁上次歐慶祥都等咩啦？等釋法啦，然之後上面人大咪整成大本說明書。 唔係你錯，歐慶祥就自己。我做咩？我就係要俾佢審，佢一定釘我嘅。嗱，佢有可能睇呢個啊嘛。歐慶祥就講冇人大釋法，我根據宣誓聲明條例都可以釘呢兩位。但係張舉能喺上訴庭又唔係 是跟個人大釋法一定要跟，你不要跟我說沒有人大釋法跟個宣誓及聲明條例都是搞，即是搞到他們。各位，你跟我做節目呢一定是要很記性，同埋呢是有根有據的。 歐官是拖的，就我那天是聽官司的。 你有聽啊？那他說什麼？ 歐慶祥他說他份判決書都說，其實我是就算你是沒有人大釋法我都是這樣判。 張舉能說不是啦，在上訴庭 實際上就是不是咯，那就 不是咯，那就是歐慶祥被人刮了一波咯。 歐慶祥我只是怕啫，即係佢其實係拖咗一個，我冇記錯應該係拖了一個幾禮拜先咩嘅，等個人大釋法。 冇計啦，咁而家我哋嗰單嘢就係上翻張舉能嗰度，就是、我上訴都係張舉能嗰度啫嘛。 上訴庭就更加煩啦。 嗱咁呢個老實講，因為講得太多無謂啊，我哋藐視法庭啊。 官司一件事啦，你頭先講開咧就係、是、去到一個咁水深火熱嘅時候咧， 都唔 係。其實嗱你話唔係啦，我哋當下，我而家一般人都感覺到係啦。嗱。社運界或者是立法會議員你就各個界別等等，都喺度互，即係大家都喺度即係唔係咁互相信任，即係 互相卸責 啊！即係咁樣樣，有咩嘢係喺現階段係你哋可以一起做嘅先？ 嗱，我覺得其實 有冇啲 處於而家嚟講咧，你話做大規模嘅群眾動員咧就難噶啦。咁有兩樣嘢係香港人最容易做嘅，咁你話我市區都好啦，就係、是。即表態，個表態最低限度咧就簽個名實名，實名如果都咁唔得嘅咧，咁佢哋佢行出嚟就好難噶啦。 萬人簽名啦，做 唔係萬嗰啲唔係實名噶嘛哥。 OK。 實名我做咗二萬個實名啊，即係喺嗰個咩叫所謂與薯粉、與薯片決鬥係實名噶。 哦，你擺街站嗰時。 係啊，實名噶，填呢個身份證噶哥。系啊，即系唔好意思啊，小弟都做咗二万个翻嚟噶。 嗰时做功能提名啊嘛，谂住。 系啦，咁嗱，实名提名，实名签名反对 DQ， 同埋捐钱。嗱，钱好重要嘅哥，冇钱嗱，我咁样，我如果要上诉，嗱，我解释俾你听，我上诉去法援攞，咁咧，如果佢俾我咧，我个分担费就唔会太高噶啦，系咪？因为我已经嘅穷光蛋一名啦，而家。 OK。 咁但係佢問題就佢第一次咧喺俾法援我嘅時候咧，佢就外判咗俾一個大狀睇嘅資深大狀，就話我有 merit， 即係有勝算，咁所以就俾咗我嘅，其他三個就冇。咁、那個大狀都錯咗啦，而家因為我輸咗啦。咁你老實講，法援就話喂，第一次錯咗，你而家冇勝望，我唔俾你得噶。咁如果我冇勝望，我繼續去打咧，咁我嗰邊又要俾錢，人哋要俾錢，咁即係閒閒地三球啦。三球啊哥，你个公子嚟撑我，佢就咁赚到尽都赚唔到噶根本。咁老实讲，仲有个 undertaking 嘅问题，即系话喂，阿长毛议员啊，唔系长毛池议员，喂哥，你而家打官司，你话你有钱俾，唔好意思啊，你俾我嗰边先啦。咁唔该球半摆低先。 哦，系要挤低一人球半啊嘛，系嘛？ 即系咁计啦，即系三球咁當球半咁啊！你唔該啊，你擺低咗先啦。喂阿哥，你唔可以賭白頭片嘅。 嚇！ 咁要球半咯。咁你要如果你撐我，你要俾錢得噶嘛？否則點打？ 哦，所以我記得手邊路咁就係要籌到嗰條數出嚟。 呢個即係官司呢一單嘢咧，因為呢一類啊，咁多年嚟都困擾住社運界啦。官司嗰啲 唔係而家佢因為用新加坡模式啊嘛，就打我哋殘啊嘛。嗱，好簡單，我去打完之後。咁我破咗產就冇得再選嘅，即係冇得王子復仇記嘅啦嘛。 你哋係有冇辦法咧？大家即係起碼嗰扎社運又好，泛民又成立翻一個基金。 唔使講啦， 一啲義事嘅。 女王捐出佢呢、這個餐廳一萬嘅收入，咁我咪又多咗錢咯。 女王間餐廳屈早俾人收，俾個業主啊， 咁咪揾個業主講咯。話個業主咩叫業主啊？業主調轉咪主業咯。即系主要就系作业咯，做业唔系作业， 真系做业， 即系好简单， 真系做业。 嗱，我举个例、哎，所有人都会食茶餐、早餐、晚餐，都送一杯嘢俾你饮嘅，冻饮加3蚊或者2蚊。咁如果你一个月去食呢啲咁嘅餐，嗱继续食嘅，你唔饮冻饮，饮热饮，咁悭翻三餐悭8蚊，83就240，240咧嚟捐定额捐款。 都搞掂噶咯，即系唔系叫你唔食嘢，叫你唔好饮冻饮咋，已经搞掂噶啦。或者喺礼拜六、礼拜日你唔使翻工，翻早餐唔食，咁当佢系价值系$35啦。咁一个礼拜$70，四个礼拜$280，$280再加我嗰个所谓冻饮个计划，咁都五嚿啦，五嚿。如果你有十个人系五嚿月捐，咁就5000啦，咁简单。香港人點都做唔到 啊！籌錢呢個咧，我覺得啊， 你去飲酒，你去本身係飲白葡萄酒嘅，即係或者好似女王買俾我一支係飲支好啲嘅好啲嘅米酒，咁你飲燒酒咪搞掂咯。 嗱，錢可能 一樣啊。 嗱，籌錢你頭先講嘅技術方面可能好簡單，但係問題我係擔心，如果真係 set up 咗一嚿咁嘅基金嘅時候咧，即係嗰種互相唔信任嘅情況底下。呢嚿錢俾邊一位義士去打？可能本身內 冇人，冇人想去打而家大佬啊！除咗阿聰同我有機會打之外， 應該咁問啦。咁因為我一路即係問緊， 謝謝 因為問緊三月嘅時候到七月嘅時候啦。咁其實你哋四位已經俾人哋告緊嘅，DQ 四又好，又或者係同即係依家仲喺個會入邊嗰啲。即系同事前同事啦，依家。 系老实讲， 有冇倾过先？ 我哋都系凡人嚟嘅，一嗰样嘢唔系即时嘅危险就唔倾噶啦，哥咁多嘢。 即系我四 又拉布又成， 大家又得嘛？ 喂， 原来一 打。你点知佢自己宣布啊？吓，又系喺度倾啊？我咪听日宣布啊？喂，哥，唔该你啦。 咁你可能会谂到输噶嘛 ？Touch 啦， 唔系，咁你冇计啊！我点知佢几输先？你又讲你唔烦人都烦啊！如果是真的做的，因為老實說當日籌了 四球幾已經盡了，因為又有九個人又被人家拉了去說佔中的時候做一個叫做煽惑他人公眾防擾，那裡有九個人了，初頭已經為那九個人籌緊了，已經即是當那些 DQ 不做住了， 即是公眾防那裡 是普通法的公眾防擾來的嘛， 是咯，那喂即是太多官司，那你籌得給誰先？而家咁嗰九個公眾防禦又唉唔做啦，唉就益翻你 DQ 四或者 DQ 六啦。喂哥，你講啊容易啊，坐喺度。嗱老實講，在我嚟講，我真係當已經拋諸腦後啊！你幾時嚟咪幾時嚟咯？唔通我又為咗一個未來要發生嘅嘢，即係好簡單。舉個例，你做咗一啲行為，有機會有愛滋嘅，唔通你日日都講我有冇機會有愛滋咩？唔會噶嘛，你係應付日常嘅嘢噶嘛。我讲咩好简单，大家有冇睇过核战之后？你哋太过年轻啦。 八五定八六系 啦， 列根嘅时代 系啦，冇错。咁啊，点核战之后咧，就有一个场景咧，我永远都记得嘅。佢话：哎呀，阿妈，核爆啦！个阿妈继续接皮啊，哥佢嘥时间啦，核爆死就死，我继续接咗皮先啦，明唔明啊，哥？如果今晚如果唔系我 DQ， 你唔系我上嚟讲啦，讲下自己啦，唔该。如果今晚唔系讲 DQ 你，唔通女王噶？阿摩啊，可能随时 DQ 你，你上嚟讲讲啊？都唔会噶嘛，哥，系咪啊？ 我知啊，嗰、那个系、 啊，即系我哋中性噶啦，即系我哋就系咪啊？拉丁文我讲中性嘅，冇男性同女性，系连中性嘅啫，佢当佢凳仔咁搞。 即系所以讲呢件事嘅时候，其实都唔净系。 唔系哥，我问你啦，你如果我唔 DQ， 你会唔会叫阿女王或者叫阿杨生？打電話話叫阿毛上嚟講阿 DQ 嘅嘢，唔會噶嘛，哥細眼仔，你自己都 係 咁啦。 所以其實咪就係唔止，其實就係唔止講你啊！我淨係想講埋羅冠聰，唔係羅冠聰，講埋係鄭松泰，講埋 我哋大家都唔會再睇呢個問題，點解拖太耐啊？我哋諗住佢三四月就判，五月就判都唔判。 我都係，我都以為可能係喂你來回文件五個禮拜啫嘛，嗰時講緊。 咪老實講，佢足夠時間判噶，五月就判得啦。嗱。俾五個禮拜我哋，咁啊四月初啦嘛，咁已經佢即係嗰個 permanent state 就已經解決咗啦。咁如果冇 permanent state 嘅時候，佢就會寫判詞噶啦嘛。有幾耐啊，哥？ 係又冇再釋法啦。 因為佢份嘢咁屎，佢冇分佢個 test 嗰啲 test 係完全唔合格噶，全部都係 obviously 即係全部係形容詞多過咩噶。是不是啊？ 是咁好確信啊！ 聽 到 好渣， 話到自己係好客觀地。 最簡單，佢係普通人睇落就係啦。喂阿哥，如果你講普通人睇落就係，即係嗰個所謂，即係 reasonable man 去睇， 刑事案，如果刑事案嗰、那個 any beyond the doubt of benefit 俾我噶嘛哥， 係 而家佢冇啊嘛，咁佢就用咗嗰個所謂 reasonable man， 其實係錯嘅， 係 係咪先啊？我呢講好多次啊，呢、這、一個剝奪由選民附託嘅議員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嘢，所以即使喺民事庭審，你都提高咗刑事嘅。嘅原則就係話所有疑點歸我啊嘛，即係話所有你覺得講，其實佢都唔知係咪真嘅，或者佢咁樣做可能唔係有心，冇莊重性嘅，你要俾個兜我啊嘛，佢冇啊嘛，明唔明啊？ 即係冇佢冇俾一個， 即係有一邊就冇一邊， 俾一個完整充足嘅法理權利俾你啦。 咁咪咯，咁點啊？咁你唔通我殺咗歐慶祥，梗唔會啦。歐慶祥歐官係官嚟噶嘛，哥。而家唔係水滸傳啊嘛，係咪啊？水滸就殺官啫，唔會噶嘛。我哋文明人嚟噶嘛，用刀叉食人肉噶嘛，用刀叉食人肉，如果咪覺得好好咯。哇！長毛當日，如果你係三千年前俾人哋，你唔用刀叉食你噶啦，得刀冚落嚟就於毛飲血噶啦。而家你又煮熟咗，又有刀叉，係咪啊？鋸下鋸下，仲有杯酒喺度飲，喂，文明咗好多噶啦，你死得其所啦。 頭先你即係講到議會外抗爭都冇乜，即係冇乜好難啊，人心涣散咁樣樣。我同意呢個講法嘅。咁但係翻翻去議會咁計啦，你睇我今日即係財委會發生咩事啦？係你會睇到即係成班議員係冇一個傾好咗件事嘅，即係你見到 有傾到， 有傾到，但係個 有傾到，但係傾唔到嘢喎，好似俾人嘅感覺。 嗱，呢個老實講 ，tactical 嘅嘢咧，我就唔會拗嘅。個 strategy 就係話，我哋要做到一樣嘢，就係話要抵抗佢。嗱，如果你大家諗住林鄭過咗，咁其實過其他嘢都冇問題嘅喎。因為點解咧？你冇理由因為林鄭頒布預旨就俾佢過，其他醫院就唔俾佢過，因為唔合理噶嘛。如果你咧就頂林鄭，你頂唔到林鄭，你其他嘢就冇意思嘅根本。 所以明啊，所以我今日就係講話，我唔係話佢哋冇傾，我係講佢唔湯唔水啊。 唔係，但係嗰個問題，個 tactic 冇傾得好，個 strategy 都唔知道想點。個 strategy 就係話，不一樣的議會，我以後我會抵抗你，但係抵抗到咩程度咧？大家唔知道，到底係連林鄭都唔過啊，抑或係林鄭過咗之後就唔可以過其他嘢咧？咁但係如果你林鄭之後唔過其他嘢，你又解釋唔到咁唔得，林鄭惡啲啊？咁屯門醫院嗰度。就我啲人就冇乜所謂，其實問心講，亦都俾呢個建制派過咗一棟。呢個屯門醫院就算係即係過唔到，都係兩個月啫嘛，最多三個月啫嘛。 下個會期。 第三就係、是、好簡單，林鄭話有追訴力，即係話嗰啲咩嗰啲教育部嗰個追訴力乜都搞掂啦。 嚇！ 喂，佢判我 DQ 就有追訴力，呢啲又冇追訴力。公務員加人工有追訴力，喂阿哥唔好玩呢啲嘢啦，係咪啊？公話我贏事啊，你輸，阿哥仲衰過人哋開翻攤嗰啲騙徒，開翻攤都標重柴，阿哥係咪啊？ 所以我 玩乜嘢喺度？ 所以我同意你係有傾過，我亦都知道。 嗱，我唔睇，我冇啊，因為我講完我就走，因為我個人好簡單。 但 係 佢 係 中午兩點半，即係佢第三節會之前，佢都仲有傾。 呢個我真係唔知道。 但係佢哋個 strategy 好好笑㗎，即係點講好咧？ 又嚟啦，又嚟。 譬如話張超雄嗰扎咧，點解佢即係譬如話19號、20號、21號三日其實係可以加會期㗎嘛？陳健波講到明。咁點解張超雄嗰啲人咧就打曬交叉咧？就係因為一開始個策略就諗住，正如你所講，就係話我要推冧曬林鄭啲嘢，我起碼擺個姿態。even 我係下個位 嘅。唔係嗰個問題好簡單，不一樣的議會其實就係長線嘅。當然超雄兄佢就覺得，而今日我就唔俾你過林鄭嘅嘢，就係表示個決絕，即係話我係會俾你過嘅。呢個策略或者戰術。即係戰狼戰術嘅討論咧，係唔得圓滿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嗱，因為打仗咧，各位你有打過軍棋啊，有 strategy 有 tactic， 個 strategy 未傾咧，個 tactic 係冇得搞嘅，明唔明啊？咁你個 strategy 係乜嘢咧？就同你嗰個要做咩有關嘅，個 target 有關嘅。 咁而家個 strategy 傾到未咧？ 唔係唔掂啊！就係唔點解我會講到張超雄呢件事咧？就係因為講埋之後啊，黃碧雲。是在 系喺话要冷中系要咩噶嘛？冷中你要点？ 即系 点名嘅时候， 可能 佢又五分钟左右，一分钟 就觉得如果连林郑都过唔到唔得。OK， 咁但系可能有好多人就觉得，既然间林郑过到啦，咁就俾埋屯门医院咧，因为陈恒斌就搞啊嘛，就系话喂，有冇搞错啊？连医院你都唔放过，嗱呢啲咁嘅嘢你要倾得好清楚嘅。而且你坐出嚟同传媒倾嘅时候就系话，我哋唔系同啲病人作对，而系即系大义当前，我哋冇办法唔敢做。因为老实讲，今日过咗十月，即系十月翻去都系一样嘅，都系一样嘅。 所以 就一地两检、啊。 所以嗰样嘢嘈就系嘈就系、 是，一地两检都系噶，喂，剩咗几百亿，哦，而家一地两检唔过，废咗佢，一样嘅啫嘛。The hunting goes will come back to you always。 所以个策略根本上倾唔好咯，系直情麦美娟都喺度闹啊嘛。喂，你哋根本上大细超嘅，一开始你话五分钟冷钟，点即系点人数你要记名投票，你又五分钟改咗一分钟，咁然之后黄碧云索性连后边。即系过咗教育基金后边嗰啲反应， 我唔知我唔 讲 啊，因为点解好简单咧？因为我就冇参加泛民个会议咧，我琴日讲完我就走咗嘅，我就冇理佢哋即系点咧。因为点解咧？我觉得永远都系做嘢嘅人去倾嘅吓，唔做嘢嘅人喺度讲， 即系你都冇听到佢有。 因为我自己感觉咧，即系泛民包括议会内、议会外咧，都暂时都未有一致意见，亦都冇，更加冇可能话有啲咩所谓 strategy。 唔系好简单， 想话 女王坐喺度就知噶啦，伟哥。只是薯片薯粉嗰度已經係，喂哥，我都係你喺我身後睇，有十個窿睇到曬前面嗰啲光景嘅， 即係嗱，好似你話有人有啲意見話希望嚇政府啊網開一面啊咁樣樣，即係呢個唔係鬥爭喎，呢個係喺度求人嘅啫。 咩叫網開一面啊？ 唔係 啊，即係話唔去追你哋嗰、那個嗰、那個。 唔係呢個都係策略嚟嘅，老實講，即係好簡單，因為你話喂嗰、那個呢個人談判就偉哥。咁如果你唔追嗰啲嘢得唔得啊？你唔可以再搞嗰啲人得唔得？其實老實講，呢啲就真係永遠都喺政治上面就係話，即係你還價啫嘛，係咪先啦？老實講，如果我有實力嘅，同你講都嘥時間啦。 咁啊，另外亦都例如你教育界嗰啲一早就話撐林鄭嗰個教育撥， 唔緊要嘅，教育界撐林鄭，我係完全接收到嘅，因為點解咧？第一嗰筆撥款都分兩橛嘅，第一橛咧就係話。俾多啲錢去俾幼稚園，以至到中學、小學去改善嗰啲師生比例啊，增加啲做嘢嘅人手，令到嗰啲人手短缺嘅問題解決咗，抽翻啲人手出嚟做一啲嘢去幫學生。咁呢個對於教協嚟講係理所當然。咁但係對於另一部分三十幾億裏邊有十幾億咧，就係話即係錢跟校走，時不時錢跟人走咧，就講唔通嘅。係咪先？咁楊雄就話：我哋有個政策嘅啫，因為咧，八大院校咧就一早已經做呢啲咁嘅學士啊嗰啲嘢咧，學士課程啊、副學士銜接課程啊，已經係不平衡嘅咧，因為咧政府幫咗佢哋，咁而家我哋政府揾啲錢幫嗰啲嗰啲叫做呢個 學士嗰啲係嘛？ 唔係嗰啲 私立 院校做，咁即係佢話覺得呢個平衡嚟嘅，關我咩事啫？哥，我點知林鄭？在建教界嗰陣時候，有冇同佢即係應承咗佢噶哥？係咪先？ 即係你啲deal根本上係完全唔清楚。 阿哥唔通啊？點解要錢跟校走啫？阿哥，喂，我而家俾啲錢你去睇醫生，一定要睇一怪醫鬼醫，你制唔制啊？嗱，我俾錢你去買產執，不過一定要幫襯身歧視。呢、這個根本喺唔好意思， 唔緊要。 睇下曾蔭權已經有噶啦，搞嗰啲咩電燈膽嘅時候，原來佢外父就係做代理有一半嘅市場嘅。 嗰個 係 慳電膽， 咪慳電膽咯 ，LED 定咩我唔記得咗啦。 慳電膽 咩 LED 嗰陣？ 咁啊哥，你啲咁嘅嘢，老實講你要解釋噶嘛？你楊潤雄就因為吳克儉太窩囊，咁你就喺度瀟灑。今日到你揸 fit 嘅時候，你咪一樣差唔多，啱唔啱啊？所以話吳克儉之所以要俾人嚼，就因為佢係局長，楊潤雄就包尾。咁如果楊潤雄出嚟咁點啊？佢一直講啊，你唔使講啊，你唔好再講，我哋唔會再講啲嘢噶。如果你話 錢跟校走，錢跟人走嘅嘢，我冇同你講啊！你講乜嘢啊，楊潤雄？阿哥，阿紅哥，所有坐咗上湯豬凳嘅人都俾人湯噶啦！ 嗱，而家咧呢個咧就我哋當然理解你講乜啦，但係咧嗱，以一般嗱，以一但你以一般嘅嗰個市民嚟講咧。他哋嗰個諗法好簡單 嘅，飲曬先走嘅依家。 嗱，佢哋嗰個諗法好簡單，就係、是、政府話俾嚿幾廿億嘅出嚟搞教育，咁你哋班友咧阻住唔通過啦。政府係引導而家社會大眾咁樣向簡單嗰度 嘥時間，你走追訴力咪得咯？公務員家人嗰個追訴力，梁國雄 DQ 有追訴力，咁點解呢度冇追訴力啊？阿哥，解釋 咁有冇泛民有冇辦法引導翻攞翻嗰個主民情嘅主導能力先？ 啊，咁我哋都有責任嘅。嗱，再講你即係咁，好簡單，我又唔係爭泛民，即係事出突然。 係 由而家由禮拜五到而家，其實都只不過係五六日，一二三即係五日嘅啫。 係， 文心講 係咁， 呢個就係因為呢、這個就係講嘅，即係歐冠佢喺。五禮拜五先俾班寧，三點鐘仲要俾班寧，多數都係十點鐘嘅，係咪先啊？你死咗噶啦嘛！即係隔日燒賣整定噶啦，又縮又臭。喂，你都要三點鐘，你搞咩先？ 嗱，即係就算 有人講歐冠，我就有機會對你嘅。你有冇睇我唔知道，問心係咪啊？ 就算是未 DQ 呢單嘢之前咧，過往咁多樣嘢啦，政府咧其實都是、啊、搞到呢個社會咧，嗱又撕裂又嘈乜嘢都好，跟住咧佢一定去用好簡單嘅方式咧去引導翻個民情，就俾人感覺咧嗱你嘈嘈閉，其實咧好簡單。 咁呢個好簡單啫嘛。嗱我而家又講，大律師公會唔出聲係冇盡責，大律師公會唔出聲，你呢個大律師公會。是在我们的建制里面给了一个自由度你的。差不差就是你的。是不是你是拿了所有的权利的了。但是在这个这么重要的关键问题上面一个人一 个, 律一个大律师资深大律师他说我法官是会有后果的。一个大律师公会他 说这个司法机构有些做得不好是一個集體來的你不出聲維哥數啊是這樣數啊由禮拜五數到現在五天了哥 那這個是另一個問題來的嘛 不是你們其實是問題來的哥 其實泛民有社運有沒有辦法拿回那個民情的主導先因為現在有很多是他的主導很簡單就是搞到你的社會立立亂然後他一句說因為你們班有搞事跟著那班盲毛就說政府對、你們班有搞事 你不要說盲毛你不要說盲毛、 不是盲毛 人人都有權的 不關事、林鄭 無知不是罪過來的、 林鄭做 無知才是罪過 林鄭做這件事最重要不是令社會 自願選擇自願選擇無知都是罪過來的 你錯我你錯、因為這個蘇格拉底就說過佢蘇格拉底點講啊？喂哥，你有冇知道我都唔知嘅。嗱，蘇格拉底臨終嗰句説話講咩咧？就係話臨別了我去死，你去生，邊一何者為佳？只有上帝知道。你要咁氣概先得。你唔好就話、你講住喂哥，你兩位好有知識咩？即係好簡單咁講。一個人即係好似啊講阿曉波兄，佢話俾你聽，我就係咁噶啦。你收唔收到唔係我嘅問題，我唔會鬧你嘅。 嗯， 你明嘛？劉曉波做嘅嘢唔係咩驚天動地嘅嘢，只不過係因為我哋即係共產黨係好離譜，令到佢做一個普通人做嘅嘢。其實劉曉波做嘅嘢即係等於蘇格拉底咯。就是说啱唔同唔啱你决定啦。係咪先 所以我唔会贬低文字我亦即係起码简单啲嚟讲我唔会当市民白痴先啦第一件事。 唔係市民去屈就 咁咪造成咗蘇格拉底咯，係咪啊？蘇格拉底被控咩啊？你講嘢令到雅典嘅青年不敬神，咁所以你做咩就話我講我唔識嘅喎，你唔好講講清楚得唔得？呢個咪理性咯。咁如果你話理性係唔重要嘅，咁唔緊要噶，我咪飲毒酒。蘇格拉底係你知唔知啊？佢啲門徒已經安排咗罰款，已經唔使飲毒酒噶啦。 嗯，所以柏拉圖安排酒佬添啊，都知啦。 咁呢個當然係啦，色洛即係兩個版本啦。呢、這個柏拉圖同埋色洛芬兩個版本唔同噶啦，係咪？兩個蘇格拉底兩個行演。即係呢啲老實講，亦都係一個寄託，一個假託嚟嘅。即係有冇蘇格拉底當時係咪咁？唔知道。每個人都寫個版本，好簡單。即係我哋用翻蘇格拉底而家流行個版本，就係話：阿哥，我唔好意思喎。如果你覺得我要死，我真係會死喎。 但係你個死係為咗自己定還是為咗係有意義、有價值咧？ 咁你？你冇睇蘇格拉底嘅咩？蘇格拉底咪話我再講一次，臨別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生，何者為佳？為上帝知道呢個我自己譯嘅， 嗯， 我唔識希臘文，不過我睇咗英文之後，我自己譯嘅，即係更加簡朴。我而家走啦，我離別同大家，我飲毒完毒酒就死嘅，係咪先？你哋就繼續生存，我就死啦。咁邊樣嘢係最啱嘅咧？上帝先知。上帝係乜嘢？就係、是、你哋咯。 即係你，即係你覺得你今時今日呢個犧牲？ 我同蘇格拉底冇得比啦，嘥時間啦，我又唔使飲。 我諗長毛又唔覺得自己犧牲。 我又唔係 咩犧牲啫，哥，我仲喺度飲緊阿女王俾我啲 咁你假假地一個民選議員嚟噶嘛？你俾人哋 DQ 冇大鑊喎，大佬。 有乜大 鑊？佢唔係假，佢係真。 個制度嘅問題。個制度俾人哋踐踏嘅時候，大家覺得制度俾人踐踏冇意思，咁咪大家冇意思咯，係嘛嘛？ 所以我覺得就係個議會依家嗰個抗爭嗰條線，即係大家都未傾好佢條 line 同 tick 係點樣樣。你見到就咁一個教育基金嘅教育撥款嘅事件，就可以搞到大家都亂曬。呢樣嘢唔係最大問題，唔係令到市民同埋啲議員對立啊，係令到啲議員自己對立啊。你會見到大家有唔同嘅盤算，因為唔同嘅策略，大家仲去做唔同嘅事，係做一件前後矛盾緊嘅事情。 我諗 你意思係反。這個非建制議員之間的對立， 係咁，你講翻蘇格拉底個故仔都係噶， 所以咪 佢啲門徒有唔同嘅策略噶，佢啲又話我同我傾好咗，我俾錢，師傅唔使死，咁師傅話唔使，唔好意思喎，多謝啦，我要死，咁蘇格拉底同佢啲門徒都唔同喎， 但係蘇格拉底最後佢有自己生同死嘅決定權啊嘛，你當係即係當蘇格拉底其實係群眾啦。是人民啦，是支持他們的市民啦，但是現在是連市民都 push 不到他們有一致意見嘛，最大鑊。 好簡單，當日雅典的市民真的覺得應該蘇格拉底應該死的。 不是的嘛，公民。 這個類似耶穌的情況咯， 蠱惑人心。 城寨猶太人都覺得他應該 是十字架，就是不信神，就是這樣。 不是信不信，起碼他信不信走，他覺得他 應該死。其實很簡單的嘛，耶穌三次入耶路撒冷，第三次就 crucify him， 即是說將佢處死，兩次都是貴官的，第三次就是京官，不是現在大陸的京官，是荊棘的冠冕，民心是這樣嘛， 是的，那天是真的民心， 你要對那些人有信心，耶穌在釘十字架之前都問父啊，為什麼你令我如此？最短嗰句聖經就是耶穌哭了，耶穌喊啊！點解你我受呢啲苦楚？ 耶穌哭你嗰個咧，其實好似係因為係嗰個拉撒路死咗，佢話耶穌哭了。不過耶穌咧係曾經 在橄欖山祈禱的時候呢，就啊，可唔可以將呢隻求神話，可唔可以將呢隻虎背挪開咁樣？咁佢當時就唔係流淚，佢係流汗。 好簡單， 佢都一樣。 你講耶穌嘅前任叫施洗約翰， 係 佢本身係尼賽亞嚟嘅，大家都以為佢係 OK。咁佢個人頭係點攞嘅？ 咪俾呢個希律咯，希律安提帕殺咗。 沙洛美講話我要佢人頭啊嘛。 係係問佢老豆。你想似啲乜嘢？佢話我要施洗約翰個人頭，跟住就斬咗佢。 佢就死咗。 咁佢就講施洗約翰同耶穌爭一次嘅啫。 哦，唔係，我意思唔係話你自比做聖人啊，我意思就係話 良 友又好，或者係 DQ 四又好，或者係往後再一大扎 DQ 都好。 整個公民社會對呢個問題嘅討論係應該嘅，但係你將嗰啲。但當然一個民選的議員是有責任的，因為他是 leader 嚟嘅，佢應該係 leader 選。他做得不好的時候，大家真的要去，不是只是鬧他咯， 即係俾啲時間佢，俾啲 你自己有咩講。如果俾你是他，當然你是冇責任的，因為你冇選民的附託叫他喺度講嘢，明白？即係呢個就是我跟梁天琦辯論的時候就係話。他話俾我聽，佢話喂，我冇嘅喎，係咪啊？即係嗱，呢度同我個辯論係咩咧？就係、是、話我話佢係人血饅頭啊嘛，咁我冇人血饅頭喎，因為點解咧？我去嗰日衝擊，咁跟住我冇主張暴動嘅喎，咁我唔應該承受呢個罪責嘅喎，咁我話唔係，因為你是領袖嚟嘅喎，我話咩？點解領袖？我話你喺個候選人嘅時候咧，就係領袖嚟嘅啦。As a candidate, you must be a leader。咁如果你話哦，我今嗰日其實行過嘅，唔得噶嘛，係咪先？ 佢係以一個領袖嘅形象出 現。所以我覺得阿天琪一個年輕嘅人，佢我考慮係應即係差唔多係知道嘅啦，係咪啊？但你不可以話呢一刻我就係領袖，呢一刻我唔係領袖啊！ 但係倒翻轉頭，會唔會就係話，因為佢嗰日嘅即係案詳細案情唔再講啦。但係佢嗰時 佢根本佢冇叫人去暴動噶， 即 係好明顯係啦。 但係你係嘅時候， 你係覺得嗰個魚蛋革命令你有個光環去競選啊嘛？ 即 係時代革命，我唔記得個口號咩啦。 哦，明白明白。我意思就是說 光復香港， 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我明白，即是他當其時是因為已經是演變到對事，那他就為了要保護群眾，他就將這件事變成一個競選活動這樣嘛。 那競選活動一定是 leader 來的嘛。 我意思就是說當之後的發展就不是他的控制之中，但是他之後即是他說不是沒有自己責任，其實不是，其實都有他的責任在這裡的，即是你即使不是鼓動，你都要承受這個責任，因為你 有動怒之期在這裡的時候，人家認受你的時候，那其實你即使是保護你，都是 有個責任在這裡。 由魚蛋革命去到競選，他是說我是支持魚蛋革命的嘛，他最出位的說法就是說如果人們找個玻璃樽去插個記者，這個是沙石來的，我們要保護一些去參加即是當日去魚蛋革命的義士嘛， 所以他是其實是要即是怎麼說好呢，他要 bear 這個責任，所以現在其實倒轉頭他們不會再去很公然地說要勇武抗爭的嘛，即是你當然啦，你看到他之後一路夜沉澱了之後，他就會告訴你我要重新去思考這個勇武抗爭的路線，但是倒轉頭大家都不是很敢勇武抗爭的，因為大家知道咗個結果係點樣樣， 嗰個代價太大， 代價太大，大到大家係 不彰， 唔係效果不彰嘅問題，而係你喺乜嘢時候採取乜嘢行動，係令到呢件事情有根本上面嘅改變嘛？而呢件事情係冇根本上嘅改變之餘，更加令到個罪責係重咗嘛？當然呢個唔係話所謂嘅即係個衝擊嘅責任啦，而係話你政府係一定要用呢咁嘅手段去對付你哋呢班人。 嗱，而家講得太遠啦，我收網啊！嗱，好簡單，我相信大家都想講就係話，今日即係喺立法會嘅 財委會裏面的表現，那我要跟大家講，不一樣的議會是已經今天的事已經過去了，這種的經驗十月回來的時候，不一樣的議會是什麼呢？我覺得其實很簡單，我們是不會跟我政權合作的，不跟我政權合作，不一樣的議會，我們的取捨，我們要告訴香港人，我們是沒有忘記到你的，我們是會想到你的，我們會頂住這個政府，但是我不會犧牲你的利益，那中間的平衡是怎樣呢？就是智慧來的。 所以我想起94年的時候都發生過這樣的事，其實1994年的時候其實是劉千石，他打僱傭條例嘛，他幫工人爭， 我當然明白了，老實說當日當日他就立刻辭職，就找李卓人去選嘛。 我不是說這句了，我是說民主黨當時的取態，民主黨當時攔住他告訴他，喂阿石不要辭職啦，你要是你辭職，要是你就退埋民主黨，是這樣說的大佬。結果他是當然啦，他之後上去解話說我們一時情急的啫，我們收回啦，我們 對不住啦，道歉啦。但是即是當時黃毓民就好好即是口花花咁講話，哎不如你12個人總辭啦咁樣。咁司徒華就話唔得啦，喂梗係唔得啦，你唔通為咗話俾人哋聽我好有吉屎我就去總辭咩，我背後有策略㗎嘛。 好簡單，總辭嘅問題好簡單，總辭唔係新嘅事物，總辭就係決裂，決裂之後你做乜嘢，做乜嘢佢只得一樣嘢嘅啫，就話我今日我同你決裂，我就有一個 dual power 雙重權力，我會話俾香港人聽，唔使服從呢個政府。呢個唔好呢個政府唔係辭職，係話我已經成立咗新嘅政權啦。 人民議會 啊，係啦，唔該各位，你唔使理佢哋講乜嘢嘅，你有錢俾我，唔使俾佢，唔好交税，交俾我，或者。交50%俾佢繼維持香港運作，50%俾我反對佢，或者60%俾佢，10%俾佢。任何人講得總辭而唔係諗住成立呢個雙重權力，即係替代權力嘅咧，係亂噏嘅。 嗯， 我話俾你聽。 而家似乎有呢個跡象。 聽我講，聽埋我講。曼特拉，攞諾貝爾和平獎，係因為佢放棄咗武裝鬥爭。呢、這個放棄武裝鬥爭是什麼呢？就是說博塔是找他談的，就是那個白人政權， 德克勒克是德克勒克，不是博塔，當時是德克勒克總統， 德克勒克 一起拿諾貝爾和平獎的， 是的，我亦就是博塔嘛，因為是 兩個人來的，博塔是德克勒克之前的那一任來的，是南非國民黨嘛， 是的，很簡單。那我就說你可以，如果你放棄武裝鬥爭，我放你，我就我唔会放弃。曼特拉喺南非白人政权屠杀黑人嘅罢工群众之后，佢就讲：我唔会同你讲过噶，我系一个律师，但系我主张系暴力抗争，我要成立一个部队叫做民族之矛， 系 作为呢个非泛亚泛非洲人民国。大會的軍事營，曼特拉離開了南非，去中國去哪裡找武裝，他落了網，他的罪行就是說你用武力推翻一個政權。到他有機會釋放，咁我又話：你放棄武裝鬥爭，我即係釋放你。佢話：我唔會，除非你俾個普選我。所以曼特拉唔係喺佢做政治囚犯嘅時候攞和平獎，係當佢放棄咗武裝鬥爭，然後同博塔傾，就話大選嘅時候佢攞嘅，係兩個人分享嘅。 係嗰陣時係咁樣嘅，佢係德克勒克咧先揾曼德拉傾， 话同同佢话有条件放你，你要条件就系放喺武装党，佢话唔得，我而家唔，我直情你放我都唔出嚟，我亦一定唔放喺武装斗争。你要放我咧，你一定要无条件放我，放完之后我哋先慢慢倾，跟住先至放喺武装斗争，最后就啊， 同埋嗱，再讲一齐讲啦， 报个评奖。 其实佢系同啊佢个老婆 Winnie Mandela 讲嘅， 系。 呢啲名單就話繼續要鬥武裝鬥爭， 佢喺外面繼續搞民族之矛噶嘛，因為喺度繼續炸人啊，炸喺度城啊嘛。 好簡單，攞啲棒球，攞啲鋁球棒去繼續打。咁啊，問題咧就係話你係咪傻噶？我哋過幾日就大選啦，贏佢啦，打乜嘢啦？ 因為呢個係即係呢個當然可能係再遠少少啦，但係。 不是再远的， 因为 有个还有更加远的甘地，各大党各大党的多数不拜甘地，甘地我造谣 叫这个全印度的人公民抗命，不交税，我自己造谣，因为造谣是英国人的专利的，他由开始行的时候英國人話呢個人冇用噶，佢行係小丑嚟嘅。佢係反對去個叛徒叫尼克魯啊，個睇書啊。 我都有睇。 佢再講，咁你佢哋講啦，咁就。 因為個問題亦都係同樣一樣咯，又係雙軌行車啫嘛。因為非洲唔係你講印度。 今點嘅策略好清楚嘅。嗱，你因為你冇睇，我講俾你聽，你唔好扮有睇過。 我相信他有看的， 各大党就说我们不可以再搞了，今天就说我不会跟你讲的，我现在就做造谣运动，做了谣之后令到英国人很头痕，跟着甘地去伦敦就说我不会谈独立的，我是谈自治的，那尼克鲁就说阿哥我的先生，你不是吧，嘛？去到都是傾自治，我哋傾獨立。甘地就話：我不會傾獨立的，我係傾自治。佢唔俾自治我，我就搞佢。 係，冇錯。咁所以最後印度組成的人民軍，即係一支武裝部隊開入去城嘅時候，傾緊 Congress 嘅甘地先震驚咗一下啫嘛。即係你一方面其實係和平抗爭，另一條不同的路線其實是打到飛天噶嘛。 那個印共嚟噶嘛。 我明白，那 我意思就是说其实是有一条是坚持非暴力的路线是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我意思就是说是不可以忽略所谓的武力抗争路线。当然啦，我不是说喂今天就要武力啦，今天就要革命啦。 如果武力同武力抗争根本就是并行不悖的东西。 但是现在就是两条路线都好像死了嘛，即是非暴力抗争又没有去到尽头了，去不去到尽头 先？你不要说，你讲大了，香港是没有人想着成立一个武装的斗争去推翻一个政权， 未做到嘛，所以就是说大家不敢做，或者是做了收皮。 讲回现在很多人讲独立，那爱尔兰共和军在这个1966年的复活节起义死了12个领袖杀晒，再过了一阵，他说我现在选举，我赢晒你的议席 overwhelming， 我不会把金汉宫就职的。 哎，你讲这单嘢就啱啦，1916年啊嘛。1916年的 复活节起义 啊嘛，我 friend 就啱啱就去了都柏林嚟。他跟我讲这件事， 不用你跟我听讲有书的嘛，哥。 大家就是知道什么事，但是当时的人是怎样啊？当时未有这些共即是Republican 走出来的时候说你占领，他就不是占 领。 占领啊，他占的不是军事要塞，不是好像。 你讲几时？ 1916。他占的都柏林来的，探索。 哥你讲什么啊？那個不是 Sun Center， 是郵局來的。 OK。 愛爾蘭共和軍起義那個叫 James Connolly， 是社會主義者來的。12個人被人處決，你不要跟我說這些東西。 或者我哋翻翻啊， 你讲乜嘢度？ 唔系，或者我哋拉翻 嚟咯。 喂，或者我哋拉翻。 Easter Rising 啊嘛 ，Easter Rising 啊嘛。 我唔系你依家咁边个十二个人死啊？ 我就唔知道，我 唔系占领啊，系起义啊哥，打仗啊。 喂， 我话俾你听，英军系用炮去打到爱尔兰都柏林，系冇咗半个都柏林。你唔好同我讲，我太熟啦。 或者我哋而家咧唔好拉到去 咁多嘢啦，嘥 我哋而家拉翻嚟香港，我哋拉翻嚟香港。 佢系起义啊，系军事起义啊。 冇人嗰时系冇人认同佢哋噶。 我明白， 系有人走上去。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佢起义失败，但系佢系起义嘅，唔好意思，唔系占领，唔好意思，系唔系占领。是起義 嗱，或者我哋咧唔好拉咁遠，我哋翻翻嚟香港先嗱。而家除咗面對即係未來嘅官司啊嗰啲問題之外咧， 今晚講完， 仲有遠一啲咁多，就係嗰個補選問題。 好，唔該你上去維基百科睇下 James Connolly 啦。你同我講啲嘢， 或者我哋 話俾你聽，好簡單，再講愛爾蘭共和軍。打生打死找不到，到他在这个六十年代再起，是同时间去攻占去攻击五个的英国军营拿抢武器的哥，可能他是这个叫做即是虚放一招，可能很多人给武器他，我不知道苏联给他又我又不知道，他是五个嘅軍營衝入去搶武器嘅哥，我話俾你聽，各位，你話講香港獨立有冇氣概？係同時喺五個解放軍嘅要塞裏邊搶武器啊！ 唔單止搶武器啦，佢其實買噶，最主要係買噶。喺美國嘅黑幫， 唔使講啦，你只係講嗰啲 shipment， 即係話喺運啲武器，但係人哋係。話俾你聽，我係你可以講話係兇手有白刃，洗咗佢啫。話我搶咗武器，其實有多武器俾我，但係人哋係唔即係我唔記得咗係咪五個啦。總言之就係去英國軍營裏邊搶武器。哥，唔該啦，喺講港獨搶武器啊，哥。 其實依家都仲有單豪衝嗰單嘢仲未判㗎，其實大家。知唔知道咧？ 好彩系做出嚟嘅啫。 一年幾，你唔好话做唔做出嚟啦。咁但系人哋系有炸弹，即系唔好话 你讲啫。 唔好话冇。 你讲啫。 咁点解要挤咗年几咧？两年咯，差唔多。 嗱，我俾你听。 依家系直情冇人提添，直情系大家仲唔知道。咁 有好多原案都唔而家都搞唔到噶啦，系咪先？即系话讲，即系话你，即系如果你话。嗰、那個拉案就好簡單嘅，其實根本就充滿疑點嘅，就咩全國咩獨立咩，我唔記得咗啦。全國獨立，即係咩 全國獨立黨 係咯。 其實只係一個素人嘅組織咁樣樣啦，佢冇認頭冇認成啦，咁樣就出嚟，然之後俾人哋篤咗出嚟，就咁樣啦。但係呢單嘢係擠咗年幾兩年嘅喎，其實都係已經冇人點理，甚至冇人記得呢件事情嘅喎。即係我唔係講話。有冇咁嘅能力，或者係有冇咁嘅勇氣，而係倒翻轉頭另一方面，大家都未有咁嘅準備啦。啱講 Easter Uprising， 其實大家都冇呢咁嘅準備㗎。 當然係 啲生意人係直情覺得你係阻住我做生意。係 啊， 直情有個女人啊，當面衝咗向住啲革命領袖話俾你聽：我唔會投票俾你哋㗎，你哋冇 mandate 㗎，你哋選舉，我一票都唔會投俾你哋。 你錯啦，後屘選舉咪贏咗。 之後咪就贏咗，因為。他們死了之後，即是你明知道死了幾百人之後，死的還要是很多是市民來的，革命黨人只死了10%多， 因為他用大炮去射那群人， 但是個問題就是說 用大炮去攻擊那些起義的人， 因為其實 我朋友跟我講開的時候，他就說了一件 事，就是他的朋友是什麼人來的， 他就很簡單說了， 你朋友是什麼人，他去了愛爾蘭就可以說話的了嗎？ 嘥時間嘅，有歷史噶嘛。 即係佢個覺得就係話，喂， 佢啲外人就大曬啊！ 即係嗰時處決都係一時，即係家常便飯嚟嘅啫。咁點解今時今日，即係去到你都係處死咗唔係好多嘅人嚟嘅啫？ 相對 十零個死都係十幾個 percent， 其實好多係平民，五十幾個 percent 係平民嚟嘅。 有十二個即係喺復活節起義嘅十二個領袖俾人殺， 拉咗好多人， 係啦， 或者咁樣啦。 好簡單 ，YouTube 睇到嘅，唔使拗啦。 即係咧，呢個呢啲係歷史嗰啲，我哋資料嗰啲，我哋可以上翻網睇啦。其實未來咧，面對一個 咁樣香港，香港而家未到咁嘅程度啊嘛。 香港未到呢個程度啦，但係我哋未來咧呢、這個 都唔係個呢個咁嘅問題。 嗱，長毛嗱，而家咧一個比較迫切嘅問題，牽涉到一個補選啊，有六個議席。係嘛？嘅新界新界東兩個議席冇咗啦，九龍西兩個議席冇咗。佢而家咧，政府當然建制派更加希望谷政府啊，就一次過選。佢以慳錢為名，哇！一次啊一億幾啊咁樣樣，但擺明咧就要送議席俾佢。又話呢一樣嘢，泛民有冇辦法嗱？首先 唔係好簡單， 令佢政府係一次淨係做一次嘅選舉。 這個政府無恥嘅有冇搞嘅？嗱，老實講。如果8月25號梁游去做嗰、那個去終審庭攞嗰個許可去上訴係輸咗咧，咁即係冇噶啦，即係佢兩個飛石就冇噶啦，咁啊要 go ahead 噶啦嘛，因為佢其實 set 咗啊嘛，即係話反憲噶啦嘛，就咁簡單。 係，咁你如果佢終審過咗，你會唔會上訴先？ 終審過咗咪睇佢點樣？選我真係上訴噶， 係。咁如果係你上訴嘅話，咁可能政府又話要追你哋嗰個判決，然之後先至諗補選噃咁樣。咁其實又係砌埋一齊， 咪都係砌唔到啊，因為佢嗰個 head 啊嘛。 咁但係個期應該係林鄭月娥定噶嘛，其實。 唔係錯。如果8月25號佢哋攞到嗰、那個許可係去終審庭嗰、那個排期咯。我仲有好遠啊！我仲有好遠， 即係你就繼續打到終審為止嘅，可能係。 咁佢咪拘咗先咯？ 即係你即係其實係攞司法抗爭嚟。 唔係，我我冇呢個意思，我有權利去，我有極權利上訴。 哦，即係你係為咗個司法抗爭 oriented， 就唔關個補選事嘅。你嗰嚿 個補選就係佢決定嘅。由特區政府決定的8月25號梁游去終審庭攞許可去打個官司，是由法庭決定的。 係。 咁我有咩好講？ 咁係咯。咁如果個問題就嚟啦，即係 worst case， 政府一路拖，佢唔安高榮啦，佢一定要寒套。 政府唔可以拖啦，唔可以拖啦。 即係一定要填補嗰啲位置啦。 唔係。如果梁游去呢個終審庭嘅嘢攞唔到嘅時候，佢就 go ahead 噶啦，佢一定 go ahead 噶啦。其實馮華講嚟講去就係話，嗱我再講一次，馮華今日講嘅嘢就係話，當有官司喺8月25號去呢一個終審庭攞許可未決定之前，我係唔可以補選嘅，係啊。咁由而家到8月25號，梁游兩位佢去攞唔攞到終審庭嘅許可俾佢打咧，就決定性嘅。8月25冇咗，咁即係佢嗰兩個議席就懸空噶啦。咁到兩席懸空嘅時候咧，即係喺過去我哋進行補選合理時間5個月。咁如果繼續打嘅時候咧？佢哋係行咗先嘅。如果政府係真係 講規矩做啦， 即係佢假設政府仲係講規矩嘅話咧，佢就應該梁游嗰兩個席位行咗先。 係啦，係啦。因為佢喺8月25號去終審庭攞嗰個許可去喺終審庭上訴嘅議席，一輸咗之後咧就過去 hack 噶啦。嗯，你明講咩啊？明唔明？ 咁如果真咁好啦，咁嗯， 再爭拗佢會唔會繼續嚟嘅嘅問題啦。咁其實你個策略會係點樣即係譬如話， 唔係冇策略嘅。 咪先，因為先有 冇策略嘅，好簡單，即係8月25日之後，如果梁游去攞終審庭嘅許可攞唔到，就要補選噶啦。 係啊，唔係我意思即係話要做初選噶嘛，泛民。 咩叫初選啫？ 泛民唔係依個反 對派。泛民唔係個問題啊！你講錯咗。梁游要 go ahead， 即係話喺九西同埋新東要舉行補選。 係啊，咁但係依家 我又可以上訴啊嘛。 唔，所以唔計你哋嗰決住咯。 咁個計， 因為你哋拆開啊嘛，所以我咪就係話有冇？ 而家個問題大家就驚政府奸到就係話等埋我啊嘛。 咁依家話你唔好理你嘅嗰筆住啊嘛，即係你嗰筆可能就係往後你打完咗官司先至去再砌啊嘛。 唔係，誒誤會咗。8月25日，梁游係去申請去終審庭上訴個 case， 一冇咗之後就過氣啦。 嗱，我諗啊，毛網齋個意思咧， 講咩啊？ 我明啊。 唔係，我諗啊，毛網齋意思即係話，假設梁游佢哋嗰個高壓氣先。啊！嗰兩個席位補選先，咁泛民裏面啊，會唔會自己先協調到？ 唔使 有個有一個， 因為如果高阿兄嘅時候咧，喺任何情況之下，泛民同嗱泛民同建制對決，泛民一定贏。 係， 要睇下喎。如果泛民自己嗰邊出幾個？ 呢個另外問題，呢個另外問題，呢個另外問題。 嗱，我哋舉個例，唔係未試過。 你唔明啊？阿楊生。因為個意思就係點講咧，就係話佢將我同埋梁仲恒一齊競選嘅時候，即係將我同梁仲恒嗰個出缺一齊選嘅時候，喺新界東有兩席一齊選，泛民呢個建制派派一個人出嚟，佢攞35% 選票已經贏硬啊嘛，咁簡單，你都 get 唔到， 係啊，咁你而家係兩個人，佢兩個 佢唔係個問題，如果8/25。唉，真係我真係唔想講，我都唔知你兩個，我飲咗咁多酒，你都唔明。8月25日，當梁游攞唔到終審庭俾佢去上訴，就要過 head 噶啦。 係啊， 如果我繼續上訴，我係同佢冇可能一齊選嘅。 係啊， 我明啊， 兩段時間嚟噶嘛。 個問題就係話建制泛民對決。咁梗係泛民贏啦，用翻新東經驗。咁但係你哋嗰四席係後先至，即係 touch wood， 咁就要再選啦。咁就要都係你哋四個出翻嚟噶啦。但係梁游又唔同嘅喎，梁游係可能會泛民初選咗先嘅喎。 冇呢個問題，冇呢個問題。Head 都係高位 head， 嚇， 都係高位 head， 都係高位 head。 咁如果你梁游去選？泛民嗰又同我競選咪競選咯。 咁但係如果去到你哋嗰四席咧，因為如果去到你哋嗰四席，可能就係推你哋出去嘅喎。咁會唔會即係有唔公平嘅問題咧？你覺得 有咩唔公平？你話俾我聽。 因為如果如果你話對決，咁就一定係反對派嗰邊贏。 好簡單。梁仲恒，如果佢係 go ahead 去選，即係佢。單獨面對其他人啊嘛，佢選唔選我唔知 道。或者佢派其他人 選。佢出缺，可能其他人上去選都唔知道。我真係我唔知道，我冇同佢傾過呢個問題。 嚇！ 所以急喺個節目講啲嘢嘥時間。 OK， 真係嘥時間。最重要嘅就係話，如果梁游喺8月25日去做一個最後尾嘅。向終審庭做出的一個申請，話要審單 case， 如果一槍即係如果一槍單咗，佢就過吃嘅嘛。我唔使過吃噶嘛。 係。 我仲有好多程序做啊嘛。 係。 咁仲講咩啊？ 咁所以咪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咯。咁因為始終到可能你去到終審嘅時候。咁可能唔止你啦，或者可能係其他人啦。你知道羅冠聰都有機會，即係你同羅冠聰有機會。 冇機會，羅冠聰香港得一席嘅啫嘛。好啦，咁咪女王嘥時間，女林我嘥時間。 不是说两席争，不是说九西新东这样争法，而是得得得一席的时候，得一席的时候。 不是，刘冠聪根本都不受这个影响的了。 不是啊，是不同你玩啊，即是譬如说我民主党又想出人、啊。 这个一定不会啦，浪费时间啦，浪费时间，你讲浪费时间。 点会一定唔会啊！依家新东已经抢紧啦，大佬。 人口原始嘛。 新东已经抢紧啦，边个插晒旗啦？ 边个？ 范国威啦。 唔系咁，仲有 好早已经有啦。 即系我觉得你讲系嘥时间。 所以好早已经有。 即系今晚我早啲翻屋企瞓觉。即系我觉得你 you are out。 我谂个人意见啫。 You are out and not informed. You are not understand the whole situation. That's my comment on you.我告诉你，你想的事是完全有机会发生，但是不是好像你这样想的。很简单，所有人出来竞选没人阻到他的，但是问题就是说 endorsement， 你出来出来选就可以了，有没有 endorsement？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梁游先至系受害者，咁然之后大家都会选翻佢。 选唔选我唔知，但系 endorsement 或者系梁游好啦，我 endorse 你一个人，都系青年新政又好，都系本土派嘅又好，总之系搭膊头，即系好似梁天琦 Plan B 咁样啫嘛，搭个膊头，咁咪有 mandate 咁样样嘅事。 老实讲，好简单，呢啲嘢咧就而家倾唔到嘅。个 mandate 喺边度？到底 endorsement 喺边度？而家就唔知嘅。但系个问题，我话俾大家要防一样嘢，就系话。这个特区政府是无耻到就是说不按牌你出牌，硬将新东出缺两席，譬如我和梁仲恒一起去选，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问题。所以再现在来讲，香港要防就防这件事。 即是这个九西和新东砌在一起，肯定就没有了两席的嘛。計數都知道， 總之佢一次 未必， 未 輸曬嘅。我話俾你聽，我哋冇一票嘅啫。我就講你睇翻周浩鼎， 即係補選係低啲投票率咁解咁樣。 周浩鼎同阿梁天琦選，同阿楊岳橋選，楊岳橋加周加阿梁天琦 overwhelmingly 打敗咗。 37+15=34，我哋爭3%咗，我冇記錯的話。 大佬，我哋努力啲搞掂啦。 新界東我相對嚟講會樂觀少少嘅。 即今晚都夠時間啦，即係酒都冇埋啦，我就唔再飲，即係唔再講啦。 冇酒飲就 即係我比較簡單。你諗嘅嘢係合理嘅，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即係特區政府幾無恥，我哋估唔到嘅。如果特區政府是無恥到一個階段，就是說梁游輸了個終審庭的上訴，他都不get set，不go ahead，這樣就沒計了，等埋我，沒計的。 即係你始終都係覺得公道自在人心，大家都係會即 係。哥， 去到嗰個 位。唔係咁，我哋今晚喺度三個喺度講咩啊？ 去到 critical point 都係埋位啦。 唔係 咁 我哋三個又講乜嘢啫？我信香港人明白嘛？ 我都信嘅。 好簡單，如果你無恥到一個程度，就係話哦，梁友8月25號咁我嗰個 hit， 我繼續等埋梁長毛咁嘥時間啦。 我只不過係 即係等埋小麗嘥時間。 我只不過慨嘆有啲人太過短視咁 解。大哥仲有你真係唔係啊嘛？你即係我哥，你即係佢我唔諗繼續嚟，你水定係走嚟先？车上走啊！ 唔好啊，饮到呕唔得，唔好人送我翻。 阿哥，我老实讲，你真系好奸我，发觉你。 所以我其实觉得后 DQ 时代反而补选其实真系唔重要，即系阿杨讲开老师讲嘅。 咩？ 我反而觉得唔重要，即系因为个问题就系、 老实讲，你点样变个选举制度唔紧要嘅。我只要问一个问题就系话，你玩晒。你玩曬，任你玩，你贏唔到我哋，贏唔到咯。贏都係因為你控制曬嗰個制度，然後 用少的選票攞翻一席。我嗱， 即係佢係用制度嚟贏嘅， 佢用制度， 唔係制度， 唔係用民， 唔係制度，係用建制 establishment。 establishment 成個國家機器啦，即係 誒呢個叫做 state apparatus， 就係叫做國家機器。 係本身而家個 唔係用建制可以講。國家機器就是話我是一部機器，我只為一個國家服務。呢個國家到底是習近平一個人管的，或者是習近平加呢個李克強加埋黃岐山管的，我不理。呢個叫國家機器，收到未？State apparatus is not about something that we treasure for rule of law。嘥時間，大哥，我同你講，我喺翻攤，我標重曬嘅，我慣先喺度慣，公我贏字係你輸，嘥時間。OK， 將阿女王俾多你走，我都唔會喺度講，嘥時間。老實講，如果香港人是可以容忍呢樣嘢，咁就唔好意思，你是活街的，抵你仆街。 好，如果誒走走啦， 走啦，我真係走， 真係唔好意思。係咪咁打咗兩杯啊？你今晚 唔係，我仲距離我醉嘅仲有好遠。 哦， 即係我覺得做你都唔好意思。如果你你諗下你點做？ 好，咁或者今晚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大家都諗下未來點做啦，係嘛？非常多謝長毛， 唔使多謝。 咦，新卡片喎呢個。